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会热点，调整个税起征点最快下半年落地，保监会2018年将开展精准打击行动，股市收平，三大股指集体低开后逐渐回暖。资讯过后股市收平，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我们将继续播出金融产品风险教育特别节目，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宝琛环球的执行董事马迪女士一起聊一聊家庭财富配置如何控制风险，避开陷阱。另外在财富森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个人理财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还是两会热点，今年全国两会热门的主题之一就是个人所得税改革。今天有专家表示，根据税收法定原则，调整个税起征点需要进入立法程序，并根据征求意见适当调整，预计最快下半年落地。今天是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中国保监会也印发了一份通知，名字是2018年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要点。要点要求2018年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公司开展精准打击行动，未来将定期公布保险公司被投诉情况、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保险公司服务评价结果和保险小额理赔服务的监测情况，并探索开展以案说险等教育引导。在距离 A 股正式被纳入名胜新兴市场指数还有不到3个月之际，又新增了12个中国 A 股相关指数，包括名胜中国 A 股指数、名胜中国 A 股大盘股指数、名胜中国 A 股中盘股指数、名胜中国 A 股人民币指数和名胜中国 A 股国际中小盘股指数等。专家认为，名胜此次推出12个指数，主要是为 A 股被纳入名胜指数做准备，同时出于分散产品的考虑，为投资者提供参考，让投资者预热。再来关注央行今天净投放400亿元的消息，具体为7天品种200亿元、28天的品种200亿元，中标利率持平于前期，这是本周央行连续4天净投放。 中国游客去年在澳大利亚花了超过500亿元，这是澳大利亚的最大消费人群。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为该国经济注入了创纪录的104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17亿元，比2016年增长了 14%。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长安汽车表示，控股股东所持的 21.56% 的股份无偿转化给兵器装备集团。安阳钢铁表示，2017年盈利16亿元，同比增长近12倍。大金重工表示，控股股东减持500万股。金丰酒业公司部分产品提价。咸丰控股争取2019年下半年建成10,000吨产能的碳酸锂生产线。我们再来关注股市的主力资金流向。据业内大数据统计，由于近三个交易日上证指数下跌 1.07%， A 股成交金额比前三个交易日下降 8.39%。 再来看今天的股市表现，三大股指集体低开后逐渐回暖，上午市场情绪逐步回暖，先前次新股杀跌拖累创业板小幅下挫，随后市场出现分化，白酒、白马股等蓝筹股上午走强，从而带动沪指冲高一度翻红。随后大盘上行，创业板指一度翻红。午后三大股指全线下挫，次新股板块迎来跌停潮。截至收盘，沪指收于 3291.11 点，下跌 0.01%， 深成指收于 11163.65 点，涨 0.22%，创业板指数收于 1848.71 点，上涨 0.40%。 从盘面上来看，白马股、燃料电池、白酒居板块涨幅榜前列，次新股、农机、物流板块居跌幅榜前列。受消费升级、蓝筹白马股回暖等影响，白马股板块大涨，五粮液、海天味业、贵州茅台、云南白药、格力电器、泸州老窖、青岛海尔等纷纷跟涨。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嘉宾，请他来分析一下盘面的情况。有请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先。陈先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您简单的分析一下今天盘面走势。 好的，按照我们以前的思路呢，那么要对基本面分析的话，首先是未来政策的这种新的政策刺激的风险偏好呢，在下周在中央会议结束之后呢，可能会慢慢的趋于平静，这一块的话需要留意。同时呢，就是资金的这种注入啊，那么我们知道资管新规还没有最后落地，那么在会议之后应该可能这一块会有重提，要留心这方面的资讯和对市场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呢，应该都是中性这个趋这个平淡一些。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这个整个市场的业绩，业绩好的它一般会做提前做预告啊，那所以的话基本上后面呢这种业绩带来的对于大家信心的鼓励也会可能来的不是说很明显，所以综合来说的话还是要留意在重要会议之后市场呢会预期会有一点波段的调整啊。调整时间呢我们大概算了一下，三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到四月初的4月4号，那就是有一共有5个交易日。 喂，陈先生您还在线吗？好，我们请导播再次连线一下我们的嘉宾啊。那其实刚才呢，陈先生通过他的理解呢，是给大家提示了几个风险啊。一个呢，就是政策开始释放之后的一些风险，特别是这个资管新规的落地。此外呢，还有一块呢，就是这个业绩的问题哈。根据我们以前的了解哈，公司也是跟我们人一样，报喜不报忧嘛。如果一定要把这坏消息告诉家长的话呢，最好是拖到最后一天哈。所以说，后面发布年报的公司业绩到底怎么样，也是值得很多投资者哈留意的。此外呢，也要关注这个资金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好，由于这个线路的问题啊，我们的这个连线啊就先暂告一个段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啊，这个次新股今天的是迎来了暴跌。虽然说这个创业板今天哈、啊、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个反转，但是相关的这个风险还是需要各位朋友留意，要关注公司的基本面。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8: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是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啊，也是315的这个晚会啊召开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说呢，我们的节目也会侧重于啊，我们的投资者如何更加安全的、可靠的来配置我们的这个资产，来展开相关的话题。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家庭财富的配置，如何控制风险、避开陷阱。下面有请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自宝琛环球的执行董事马迪，马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非常高兴荣幸我们香港宝琛环球特邀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个人家庭的这个财富管理的经验和知识吧。 其实我们都说啊，不要把这个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啊。那现在呢，还是有很多的投资产品可以供我们去选择的啊。比如说什么呢？这个银行的定期存款呀、国债呀，包括银行所发行的各种理财产品哈，也包括呢一些信托公司所发行的这个信托产品，也包括保险公司啊的这种产品，也包括一些互联网金融等等哈。那如果说要把家庭的资产做一个全方位的配置，我们说的这个理想的状态哈，刚才我所说的这些类别，他们分别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首先跟大家大概的梳理一下好吧。 好的。那么作为家庭的个人财富管理呢，那么刚才所说了这么多的类别，那我们主要呢分为低风险、中风险和高风险几大类。那么低风险呢，主要呢是由保险呀以及应急资金这些非常低风险可以保本保息的产品来作为家庭的这个说是投资理财或者说是规避极端风险的一种手段。这点上来说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提到日程上来给自己的家庭来配置。那么第二呢，就是在中风险的区域呢，我们做一些相对有固定收益的保本的产品，有一定可以浮动收益的一些产品，那么也就是说不会亏本的产品，一些小型投资的产品，那么可以用来做我们的家庭的教育金、养老金这些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来补充我们未来孩子的一些上学呀，或者说自己养老的一些更多的一些需求，那么再往上呢，就是高风险的一些投资，那么也就是说非保本保息的一些产品，我个人认为呢，不管是股票啊、基金啊、或者说一些加杠杆的一些产品，那么他们都是属于高风险的产品。那么看大家呢，如果说在资金量允许的情况之下，配比比较相对小的这个比例上来说，我觉得可以作为小型的一个尝试。但是现在呢，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全球的这个金融环境都比较动荡，不是一个全球在蒸蒸日上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大趋势，那么希望呢大家还是在自己的这个风控的角度来说呢，在高风险的领域上呢不要超过10%的一个比例全家年收入。 有的人说我根本就不买那些高风险的，我不止问过一个人，我说您买股票买基金吗？买这种有可能连本金都收不回来的产品吗？他说我们从来不买啊，我们家从来不买，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呢。 对。 那么您认为个人一定要配置买点基金、买点股票、买点这种很高风险的产品，一定吗？ 没有，我个人是觉得看每个家庭的风险爱好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综合来考虑呢，还有就是每个家庭的收入的总金额也是不同的。那么比如说如果是在100万以下或者说是50-60万以下的这种收入人群来说呢，现在大家可能生活成本都比较高，那么甚至有房款的贷款，那么方方面面嘛，那么可剩余的资金就不多了。那么如果还能做一些固定收益的理财来作为稳健长期的持有，来作为自己养老金和教育金的配置来说，就已经是比较稳定的收入，是比较好的。那么资金量如果是真正达到100万以上了，那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些小部分的金额想要作为高风险的一些投资。那么通常我自己的观念上来觉得，我如果放在高风险的产品里面去，我自己基本就把它forget about it， 就是把它忘掉了。 是，您这个谈到的这个心理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我那个心啊特别脆弱，是吧？我老惦记着我那点钱，最后赔了啊，还是赚了呀？那您 最好还是先做一下这个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个测试，是吧？看自己扛不扛得住，是不是？要不然的话，这生活质量也下降，对不 对？ 本身啊、也没多少钱的事儿，是吧？您就是买100块钱的股票，您都天天睡不着觉，有这样的哈？ 对对对。 那么您还是算了，是不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您可以根据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来进行一个平衡，比如说您现在的生活风险就高的了、啊，有时候活着就很不容易了， 对， 我活着就是最大的风险， 对对对， 对不对、那您就不要再去配置更高的风险了， 对， 是不是？ 因为我有听说我周围很多的人，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人群、经常是这些年呢，因为买了不少的房子、所以房贷的压力是相当之高的， 对呀、这就是大风险， 对对对，两个人的大部分的收入都放在了贷款上，所以其实这个风险蛮高的啊、 我最近看新闻嘛，就是环京的一些楼市不是跌了不少吗、 对对对、 如果在那个高点进去的话，那他现在每个月的房贷压力是不少的， 是的、 如果又买了一两套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您再建议他去买股票，那是吧，不是往他往这个火山边缘推吗？ 对对对，是的，所以呢这个跟你投你总的收入的这个比例总金额以及你对风险的这个抵御能力还有你的所有的负债的这个比例是有很大关系的、 真的是啊，就是说这高风险低风险中风险，一个呢是跟您的风险承受能力有关，另外一方面呢也跟您自己状况有关，现在需不需要钱，现在有多少负债，对吧、现在有多少钱进账啊，这都有关系啊、根据您的了解，就是在这个大城市他们的这个家庭资产配置当中什么样的类型的投资是比较多的？反正我了解啊，就是说有统计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啊，他们在买保险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截然不同啊，我不知道今年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刷遍朋友圈的那个文章啊，叫什么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啊，就是大城市对于这个保险的接受程度和购买意愿更高啊，那三四线城市呢相对来说呢又稍微低一点，但如果从整个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这个金额的角度来说和比例的角度来说啊，您认为他们都买什么比较多？房子吧 对，是的是的，我认为我周围很多，因为我接触一个一线城市的朋友们比较多，这些年呢很多的年轻人呀，包括可能三四十岁的人都在购买房产的这一块呢压力是蛮大的，经常尤其年轻人为了不管是解决刚需还是想要投资，那么他们都会集聚家里一家三代甚至四代的所有的积蓄，然后呢再跟周围的朋友都借遍了，然后呢打上一堆的欠条，然后呢还有就是跟银行贷款，不管是商业贷款、基金贷款，这样来购买多套或者一套的房子，那个其实压力很大，而且风险很高，因为你的负债比例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如果万一就是比如说家里的两个人有一个人，比如说失去工作，或者说短暂的失去工作，如果没有一定的积蓄，或者说是一定的生存的更好的那个能力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次贷危机还是存在这个隐患的。对， 我听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就是说甭管你股票挣了多少钱，甭管你房子涨了几万块钱一平米，你卖了吗？ 对，是的。 这一语点醒很多梦中人，是吧？ 对， 你那房子是吧，原来是8000买的，现在可能50000了，是不是？你感觉好像很爽，是不是？你卖了吗？你还欠了多少银行贷款？这个其实是最关键的。 对， 就是对于很多买了房子的人来说，尽管他享受到了房价的这个上涨所带来的收益，但是他是自住啊， 对， 他不是投资啊， 对， 所以说他每个月的那个还贷才是他目前重要考虑的一个支出项啊。 对， 那在这个问题当中，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压力哈、也有很多的压力。我这儿呢有一个案例，我们结合这个来分析分析、一会儿再来说除了房子之外哪些人啊他们买什么东西比较多一些。您看啊，这个35岁的王先生，两口子啊都是在这个企业里上班啊，在国企还不错啊，年收入50万，家庭年收入啊，那么有一套这个自住的三居室啊，还买了一套这个一居室的学区房啊，还有少量房屋贷款啊，买的可能早一点，早一点。 那么目前呢是有两个孩子，一个呢是5岁，还有一个是1岁啊，小的快1岁了。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做这种资产的配置呢？嗯，您给分析分析。 他们的这个年收入呢是50万，但是他有两个孩子，那么我建议呢，他们四个人的保险呢是一定要达到15%左右的一个比例，因为重疾保险呀、住院保险呀，以及比如说是身故保险呀，这些都是要考虑在范围之内呢，来规避生病啊，以及万一有意外身故啊这些的风险，来给家庭造成的这个风险吧。因为他们应该还是有一些房贷的， 对 对吧？ 您首先谈到的是保险，月入大概是 50万， 他是家庭年收入50万的话， 对对对，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税后啊？ 啊，对，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嗯， 对吧？ 对 啊，那么理解为税后的话，您刚才说保险配置是15%， 嗯， 就是说要让他们花7万多， 啊。 是不是啊？ 对对对， 买保险，这个保险您刚才不是谈那种分红型的那种是吧？ 主要是以他们家的情况，我觉得主要还是以规避极端风险、重疾还有医疗补充，还有这个刚才我说的意外身故这些的。那么保额呢相对要高一点，因为现在呢毕竟我们的通货膨胀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以现在虽然他们年轻可能保费比较低，但是呢通货膨胀造成未来可能有一天需要的时候，这个钱呢还是需要这个需要来能够使用有价值，那么我们的保额就不能够说界定为50万人民币呀、100万人民币，要稍微高一点点。 其实他们这两口子的收入已经非常不错了，因为你想啊，有两套房，还没有太多的贷款，对不对？当然也有两个孩子啊，就是说这个收入已经是很高的，但是他这个房目前来说是不太可能卖的，因为他有一个是学区嘛，就是原来买的啊，所以说他们其实可动用的现金，就马上能变现的，并不多。对吧？您说放弃那3居不住了，这个得多出现多大的事儿才会做这样的决定？包括你卖，也不能今天挂明天卖。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他们可动用的现金是不够的。一旦要是有个重疾，那，是吧？这个年收入50万，可能也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您让他们狠心拿出75000来买这个重疾啊、意外的保险。我推一下这个保额，那是相当高的。如果以他们35岁这样一个年龄的话，哈，因为我正好也看了一个公司的保险产品啊，如果是10万的一个保额的话，某保险公司保重疾险，大概一年35岁的话，大概是在3000多，那如果是100万，啊，打比方，那就是3万多，基本上，您刚才所说的7万多的这个。配置用在保险上，就是他们要配100万的这个保险，而且还要连续交 对 20年， 对对对，保额大概是在100万左右， 不能少一点吗？这个有点心疼啊， 还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可能听上去可能100万，因为我也咨询过很多医生啊这方面的专家，他们也都是说现在这个状态来说，可能治一个重疾100万差不多能够有一个结果，暂时有一个结果，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呢，不一定说今天的事情今天交了保费今天就会发生，那么也可能是未来10年的事情，到那个时候100万人民币可能已经不够了，对，所以还是要放远，对，放远去看。 好，当然我们具体要说的保险的话，保险很多的产品有这个报销型的哈，还有这种一次性给付型的，还有刚才您所谈到的这种终身保障型的哈，但是刚才说的是一个原则，您得配这个一定数额的这个重疾，那么您说的这个比例是根据他们的这个年龄得出来的，是不是？如果他们这个时候是20多岁的话，保险的比例还要这么高吗？或者说50岁的时候保险的比例还要这么高吗？ 比例上来说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如果是同样保额的情况下呢，那他们的保费就会相对要低很多， 对， 所以呢那他们就可以用来更多的来投资于，比如说就刚才我说的，其实他们也是需要的一些养老金啊，尤其是他们有孩子教育金的一些配置。 好，那再接下来说后面的钱应该怎么来配。 那么他们还可以拿出大概20%到30%的样子，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总收入来说 不能算很多，但是也不是很少，他们就还是做一些更多的稳健型的理财，来这个来维持长期的一个收益，会比较稳妥一些。 您说的稳健理财包括什么呢？ 就比如说，其实保险类有很多的这种不管是定投啊，还有这个银行也有一些定投产品啊，或者说是投连险呀，或者说是理财金呀、教育金呀，类似这样的也都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您好像谈到的是那种连续缴的那种，不是说买个半年一年的利率 通常五年十年吧。 哦，要这样配置。 对对对。 啊，不是说三个月的90天120天，不是那样的。 不是不是不是。那种的话，那你一下像这种它不一定有很多的收入一下子来趸交这个费用，那未来的复利效果来说也不一定很好。它肯定还是应该每年，它因为有固定的稳定的收入的话，还是有每年来交。但是呢，相对比起像重疾呀，它可能通常都会交20多年，至少20年左右，甚至30年左右那样拉长来交。但是呢，这个稳定型的这种教育金啊、养老金啊，一般交10年之内就差不多了。这样到50多岁、60多岁，在自己或孩子大一些需要用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用得上了。 那它这个复合收益大概是多少？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国内这边我觉得现在国内国外大概能达到5%左右的复利效果，还是差不多的，还是能够达到的。 基本上是要强于这个 CPI 一点点的。 对对对，是的。 但从这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的话，好，那接下来还有的钱呢？ 剩下的钱呢，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有不少开销吧。 我也想说这一点。这孩子是吧，上学啊，幼儿园啊， 对对对， 包括吃穿住行买衣服这些， 对， 旅游啊，这些都应该 还 是要有。还 有应急的一些资金，比如说万一出现什么风险啊或之类的，马上需要住院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就说到这个应急资金啊，我们即将进入下半段了啊，我想问问你，就像这样的家庭啊，其实每个月的硬性开支啊，这个是固定的，是能算出来的，是不是？那还有一些应急资金，这个是不可 预估的。对， 那应该手里留多少流动资金，就马上就能取出来。除了信用卡的那个透支额度之外啊。 我觉得，应该大概以他们的家庭收入来说，大概预留有10万块钱，应该是有的。就是它可以作为，因为现在银行也有一些每天都可以提取的这种这个短线基金类产品啊，你也可以多少留一些收益有一些利息，比你放在活期上面的收益纯利息没有利息要好一些的这种。那么随时你可以提取用来做你的应急，也还是不错的。像一些大的银行都有。 需要10万吗？ 我总觉得现在好应急。 或者大家会有10万的应急资金吗？ 这个就看自己的自控能力吧。它的锁定期应该最好也要有那种，比如一个月的，或者说是很短线的那种， 对， 来控制一下消费的欲望吧。因为通常我们信用卡有一个月、50天，甚至有更长时间的这个。 所以您的这个应急实际上是综合考虑了， 对， 是吧？综合考虑，不是说明天就拿10万现金摆在面前，也不是那样，是吧？ 对对对， 就是。您的这个不同的期限的这个短期理财产品也应该有一个不同时间的配置， 对对 对吧？7天的或者30天的，或者说怎样，包括活期，是吧？ 对对对，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要再聊一聊，就是说除了房产投资之外，那不同年龄段的家庭，他们在这个配置偏好上应该也有各自的特点。好，稍后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风三级左右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家庭财富配置如何来控制风险，避开陷阱。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宝山环球的执行董事马迪，马女士您好。 你好。 好，我们接着来说这个不同年龄代的家庭啊，他们在这个配置上的偏好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可以比如说30岁啊，刚进入社会啊，或者说呢中年人呢啊，老一点的。或者说其他年龄段的啊，您跟我们分别的说说。 以我的一些朋友的一些以往的一些投资的爱好呢，我觉得呢，相对越年轻的人群呢，他们对风险的爱好会更高一点，就是高风险呀这些的产品，他们会更加喜欢一些，喜欢用小博大，博大收益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后面的路还很长，可以 take 这个风险，所以呢，就是经常他们会，但是他们的可能存款量不是很大。这个也是他们那个越年轻的年龄段他们拥有的这种特性。 我今天和一位经常和90后打交道的创业公司的朋友聊天，他说现在很多90后都是月光。 对，是。 您有所了解吗？ 对，是的，是的，都是在发愁说，哎，我一个月都挣了好几万块钱，我怎么不剩钱？ 还有这种不是自己人吗？这对，然后我就在想哈，我想为什么是月光呢？您分析分析。 一个是呢，是我觉得的确是可能就是，我觉得在我在他们的年岁的时候的，的确就是我们的消费没有那么高，可能这些年我们的这个通胀造成就是我们的货币呢购买产品的时候呢，其实是还是蛮贵的， 所以还不如买了是吧？及时行乐是吧？哎，您在这个20多岁的时候会月光吗？ 我那个时候也剩不了多少，现在想起来也是，对对对，是这样。 但还得剩点，是不是？ 对对对，是。 我就是在想，为什么呢？可能跟家境啊，跟这个，刚才您说的这种因素也有关系哈、包括就是我想要，我现在就想要啊，这种年龄的心态有关系。此外，是不是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他们的成长周期当中，还没有经历过经济大幅的波动。 对 对不对？ 是的。 你比如说有人经历过97年98年的这种金融风暴，对不对？那有人经历过08年的这种全球金融风暴，但是90后那个时候还在家里在学校里呢，是不是？还上学没？所以是不是就是没有经历过人生的这种重大的这种冲击？ 对对对，是的。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从最基础的这个财富管理的角度上来说呢，还是要拿出相应比例的金额来作为自己养老金、保险以及这样的规避极端风险的这种配置。那么如果还能够有小型的富裕呢，那么因为现在 在比如说一些我知道就是因为他们的承受能力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嘛，那么我知道有一些比如说天使投资他们也还是不错的一些方向，比如说他们投资的一些产业，像一些国家比较支持，比如教育啊，幼儿园呀，因为现在放开二胎之后，很多学校都不够，那么尤其是幼儿园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一些产业，那么国家也比较扶持的，也还是这些产业投资还是不错的，金额不大，但是呢，未来的收益的这个杠杆还是蛮高的，所以呢，可以以小来博大，但是呢，比例呢千万不要超太过高，这样的话来造成自己生活的风险，但是还是有可能有机会在中国这么高的 GDP 的情况之下，有很大的一个机会呢，获利比较高的。这种方向，那么到30岁以上的人群呢，通常可能很多人开始有家庭了，那么有家庭可能就会有孩子了，那么呢，一定要在保险和教育金、养老金的这个比例上有稳固的这个预期，那么预期未来自己在一定年岁一定可以差不多拿到的这个金额，那比例一定要非常稳定了。那么相对来说呢，我觉得他可以考虑，如果在房子已经解决的情况之下， 房子解决，月供没解决，这是大部分人的现状。 对对对。是这样，那么可以少量的做一些，我觉得像 ETF 基金就是这种这种指数基金，对，这种投资呢，当然是在市场掉下来砸下来的时候时机比较好去做这种基金的投资，那么它相对比较平衡风险，比较综合风险，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在春节前后哈，我觉得可能这个机会会比较大，那么或者是不管是国外啊还是国内啊，都会在这个点位上，因为这种是比较容易识别的，比你去识别个股的这个未来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啊、您看啊，就是说对于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一群年中年也叫年轻人吧，其实您不是特别主张他们做一些高风险的这种股票投资，如果一定要在领域的话，也选择相对来说稳健一点的这种跟指数挂钩的， 对对对、 某种产品、是吧， 对对对，这样的话它能够综合整个盘面的这个大趋势，那么如果是比如说我们 A 股有2000多点的时候，但我觉得买还是，尤其是你可以每个月做一些定投去买它的话，那么还是能够更加的第二道的来规避这个风险。那么如果这个指数有所上涨的话，其实你不用太担心说哪只股票涨了，哪个板块去涨了，因为很多人不一定是金融专业的，他没有这么多的专业知识去分析，只要指数往上行走，它还是有一定收益的。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年人的一个比较相对风险偏高，就是中高风险的一种非保本保息的产品，但是呢相对比较容易投资的一种方式。 好，其实刚才您谈到年轻人的那个投资领域啊，我认为还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哎，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些人呢，可以找一些跟国家政策或者是战略相符合的一些领域， 对， 做一些高风险的投资啊。但这种投资不是投资在股票上，而是投资在实体上， 对对对， 你刚才说的这种什么幼儿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采访过一个嘉宾哈，他投资的领域是什么呢，他开了一家电影院、他也借了一些钱哈，投资一家影院，这个是在今年的春节档已经证明他的这个收益是非常之高， 对对对， 以后也不会低啊， 对， 这个市场已经培育起来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多年轻人他们比我们再年长一点的人哈，是更有这个胆量去做的，但是呢也要就是说在这里面做好一些风险教育，因为他们涉世未深， 对对， 有时候容易被人带沟里， 对对对，是的， 对吧， 对， 哎， 行业呢最好还是找一些自己能够找到一些市场分析报告比较懂一点的行业去投，不是因为投资公司呢有很多，他们投资的方向也都不同，最好不要去投资过于陌生的。另外还有一个现在的基础，就是国内的房地产的风险还是蛮高的，从前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国家就已经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来控制房地产的风险，那么那个时候的房地产的泡沫值已经达到，中国已经达到250%了，那么美国和日本都是在170%和200%的时候，次贷危机发生的。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咱们还是在管控房地产的这个方向上，大方向上来说，还是不会有轻易的动摇的。所以呢，大家在做任何投资向下的方向上来说，还是要谨防国内房地产的这个投资方向。 买房可能是年龄偏大一些的人他们比较钟爱的哈。 对对对，因为他们在过往中国真正高速发展的这个阶段，最大的最轻松的投资收益又比较高，比较稳定的来说的这个爆发期的这个来说，主要房地产给予的收益还是蛮不错的。 对，那今天呢我也是看到了这个经济学家哈，这个清华的教授李道葵先生的这个表态，他说未来中国这个房地产实现或者大城市啊实现每年10%的上涨可能会比较难一些啊，不会再出现原来那种暴涨的这个局面啊。所以说也给很多在房地产领域打算投资的中老年朋友哈一些提示。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政策已经进行了这个锁定啊，很多人也很难进去。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年龄偏大一点，也有一些积蓄，包括是养老金的朋友们啊，该怎么来进行这个？ 是这样，我觉得呢，就是投资来说呢，除了我们刚需的房子和保险这种来说呢，那么投资来说，我们首先还是要考虑一个货币的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那么人民币的通货膨胀呢，官方announce是大概7.5%左右。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投资项下的任何产品呢，如果是在7.5%向下的这种收益来说呢，还是在贬值，那我们实际上是拿到未来的收益来说会有贬值的这个趋向。所以在投资的时候，不管是我们喜好高风险的中风险的，那我们都要考虑是否能够超越抗通胀。那么前面比如说我们说的 ETF 包括是天使，他们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超越通胀的。那么在就像您说的40-50岁以上的人群呢，那么我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可能对房地产还是比较钟爱的，那他们可能会跟随习近平啊我们这个总理们的脚步，做一带一路的一些企业呀、贸易呀、房地产的一些向下的一些投资，包括是比如说我们很哥们儿的这种柬埔寨、迪拜啊什么一些的一些投资吧。那因为这些企业家们或者说是一些个人人群呢，那他们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复制中国一带一路，可以复制我们中国的一个过往20-30年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阶段吧。所以还是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投资方向去考虑。 好，前两天呢，我看财政部部长哈楼继伟的表态呢，他说如果有公司跟你承诺实现啊6%以上的保本的收益，那你一定要愿离啊，就不能够承诺啊这个，而且是这么高的一个收益哈。那么除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领域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更稳健的在国内能够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方式，包括覆盖到未来他们可能要在疾病上面啊的花费？ 疾病上面就是这样，如果说因为年岁比较大的人群呢，如果是买一些重疾呀、或者说是养老就很贵了、那么收益就很低了，抗通胀也不行了，然后后面如果拿出钱来呢，可能也很难达到自己想要治病啊或者什么这些的规避风险的能力了。那么还有一种保险呢，是叫做身故保险，不管是叫意外身故还是叫身故保险，相对来说保费要比较低，杠杆会比较高，甚至达到10倍以上这样的杠杆。就是说如果万一人出现这种坐在 MH370 啊什么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会有一个很高杠杆的一个身故价值，能够保全在世的人的生存，未来的一个生存。 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啊，一位60岁的李阿姨，她丈夫已经快70了，身体不太好，两口子呢是住在女儿家里，她呢主要是靠丈夫的退休金生活，她可能没有太多的收入哈，每个月是8000块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要怎么来打理家里的钱？万一老伴儿不在了，他还有一些独立的收入，除了儿女给钱之外啊。 这个呢，就是我刚才其实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因为到他们60-70岁的这个年龄，买其他的分红型的险呢，那他们的保费就会很高。那他呢，我觉得就是适合拿出这个8000块钱呢，就可以给两位呢都配置这种低保费高杠杆的这种意外身故或者说是身故保险。那么如果万一就像您说的，就是比如说爱人已经70岁了，那么如果身故了，那么他会有几百万啊甚至更多的这种，看他。 但这种只是针对于意外是吧？ 我知道现在国内外都有除了意外以外的叫 term life 的，就是 身故保险，就是说无论你是因为任何原因身故的保险， 它会有没有这个年龄的设置，就是说多少岁以上的人就不能买了？ 这个国内外的标准和要求不一样，大家可以去上网去看一下什么样的保险和哪个国家或者什么样的情况最适合自己。 哦，好，但是我们肯定要知道一个原则，保险公司也不会赔钱，是不是？ 对，是的。 你年龄越高，你的这个几率就越大， 对， 那他收的钱就要越多， 对， 啊，而且不一定退给你。 啊，对，是的， 是不是？ 这种身故保险都是消费，通常都是消费类型的。 嗯， 那么但是相对来说，在保费当中呢，比起其他的保险来说，它是比较低的保费，杠杆比较高的这种收益。那主要就是规避一个身故的一个极端风险。 嗯， 那年岁比较大的保险那个朋友呢，我觉得这个能够规避一下极端的这个情况。 当然，这种情况还得跟人家他的这种 健康啊什么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包括他的观念。因为这么大年纪了，他愿不愿意去做这种，是吧？有的时候不是儿女想得很好，老人家就一定会听的。 嗯，对对对， 他可能自己还有一些固有的观念啊， 对对对， 他更希望现在的钱都存着。如果他都存着的话，啊，如果都存着的话，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每个月8000，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是吧？老人家是吧，住在儿女家里，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一年。可能存也能够有小10万呢， 啊， 再给这个孩子点钱， 嗯， 那7-8万可能是有的， 嗯， 哎，这一年又一年的， 嗯， 啊，这存下来也有那么一些钱啊，是不是以后就指着这些钱过也可以呢？ 我觉得我相信这个岁数的年龄的人过往应该也有一些积蓄吧， 是， 对对对，那我觉得就这样， 买个国债。 啊，对，国家的国债也是可以考虑范围之内，但是尽量，我觉得岁数大的人尽量做一些灵活性的，不要锁定期太久。 嗯， 如果说马上需要用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被锁定在里面，也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 嗯，对，但我们不知道这个积蓄有多少哈。 嗯，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也要做好这个后事的这样的一些安排， 对， 是吧？这个也是一个很公开能够谈的话题了啊，要不然的话呢，有时候子女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也是个很棘手的事儿啊。 哦，对，补充医疗，通常现在老年人他们过往单位所给予的医疗的方案呢，没有像现在年轻人的那么优秀， 嗯， 可能会有很多的自费的药啊什么什么的。那么这个可以买一些保费比较便宜的一种补充医疗的保险。 但他们60-70岁了，这个。很多地方就很难买到了， 哦，对对对， 因为他们这个花的钱确实是不少了， 蛮高了， 是。好，那我这里还有一个案例哈，要跟大家来说，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的朋友啊容易这个上当受骗的一个案例，叫做飞单啊。我这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哈，有一位投资者，他姓马，他呢在一家啊还在外国上市的这个公司。买的理财产品，他通过这个理财师啊张某买的这个产品，这个张某啊跟他卖了2款产品，一个是 B 产品，一个是 C 产品啊。那么，但是他后来在签合同的时候啊，他发现这合同上盖的章啊并不是 A 公司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这个理财师张某的单位，但是他也没有太多的在意，因为啊他买过一个 B 产品，那 B 产品。到时候也给他收益了，他就没有太多的怀疑。再加上这个 C 产品的收益率是多少？年化17%呀，啊，一年期。很快，他们俩就以邮件和快递的方式，啊，完成了沟通和这个合同的签署啊。那么，在8个多月后，还有3个多月才到期，这个投资者收到了真正的那家 A 公司发来的一条短信，说跟您对接的那个理财师张某因为在职期间飞单被辞退调查。那您买的那个产品啊不是他们公司卖的。哦，这个时候这个投资者啊马某就开始着急了，他该怎么办啊，找这个找那个跟政府部门反映相关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可能您是在这个机构里买的某种理财产品啊或者是投资产品，但是您一定要核实是不是这家机构发行的啊，不是说在这个屋子里买的，就是这个机构发行的，有可能是由于这个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的问题啊造成的飞单。那么2018年2月11号呢，银监会也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这是一个征求意见稿，截止时间是到3月10号。 那么这个意见稿当中提出的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啊，包括这个我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合作信用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也包括啊一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啊等等啊，从业人员不得销售和推荐未经审批的产品，不得代销未持有金融牌照的机构发行的产品，不得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谋取非法利益，未经监管部门允许，不得向社会或其他单位和个人泄露监管工作秘密信息等等。还有一句话很重要，提醒大家，叫做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本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承担主体责任。当然这是个征求意见稿啊，目前来说呢也是有争议的，就是说这个公司的员工出现了职业操守问题，是这个员工个人问题，还是公司应该来承担责任啊？这个目前法律界也有不同的这个争议啊。但是从我们个人来说，你这个钱是实打实的损失啊。 是的，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呢，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无论再喜欢的产品不要孤注一掷。那么在对于产品的投资上面，项目的方向的投资方面，那么还有公司的选择方面，包括银行的选择方面，我们都可以做多方向的选择，不同的银行、不同的理财公司、不同的产品，然后金额呢相对不要太大，那么来分散。因为作为很多只是投资者来说，他不是专业人员，他有的时候想要完全的规避所有的风险，的确是有一点点不太容易。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分散啊，来规避这个风险。如果一旦爆发的话，那损失会降到最低，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觉得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呢，应该的确是加强监管，比如说是产品要有编号啊，那公司有牌照那不用说了，那么所有的产品有编号，我们在客户呢都可以看到合同上可以看到产品编号以及销售人员他的编号，那么公司在作为最终审核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档案号啊，所有编号全部都齐全，而且在系统当中都是合规的，能够系统都可以认可的情况之下，才可以产品才可以购买，这些管理措施还是需要加强的。 其实这位投资者个人也有问题是吧，他知道这个合同的公司跟他之前所去咨询的这个 A 公司不是一个公司，他还买，问题就是因为之前买过的那个给他钱了 啊， 这就是一种很典型的 追逐 庞氏骗局啊， 对 不对？ 对，是的。 对，我之前给你钱呀，然后呢，我也再给你钱啊。其实这种技术啊、伎俩啊，在农村也有过，就一个地方啊，第一天去给你一袋洗衣粉，下个星期同一天还来啊，给你一个什么牙膏是吧？哎，好像大家都觉得是免费送了，最后呢，啊，说 越投越多，最后总有接棒的那一刻。 哎，是，就是这样哈。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其实不管是投多少钱哈，这位马某是买了106万哈，不管是100万、50万、5万还是怎样哈，如果资金额啊不同的话，是不是单纯的考虑资金的话，配置的领域也有应该不一样。就比如说我的家庭，我每年就存5万块钱，每年就结余10万或50万啊，那是不是在这个分配上有一些不同呢？ 那我觉得还是应该选一些不同的，比如银行啊，或者说是理财公司的呀，我们还是要分散不同的企业和方向去投资比较好一点。包括我最近也有接触像电影版权的书籍版权这样的投资金额，也就是有20万人民币，他们也可以保本，大概保证10%以上的收益啊什么这样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可以分散小金额到各种不同的方向上去来作为投资的领域。因为其实在投资方向上来说呢，无论是否是国家扶持，谁也不能够保证未来到底收益多少。对。 好，就是说不管你有多少钱，还是要在多元上面做好配置， 对， 是吧？ 对，是的。 好，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还有一个案例要跟您探讨一下哈。31岁张先生每月收入15000，年终奖是5万块钱。老婆呢在一家外企工作，月入13000，年终奖呢是3万块钱啊。目前两个人呢有辆车，另外呢还有存款25万，还有10万块钱的基金。他们俩没买房啊，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每月生活费加水电费大约是8000块啊， 8000块。我理解这个8000块应该就是涵盖了一些比如说买衣服啊或者是一些大额的开销啊，不是说吃饭就要花这么多啊，花不了啊。那么目前他们工作还是挺稳定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买房，另外呢两个人还打算生孩子，那么这个包括父母未来要是生个病啊，养老的开支什么的，对他们来说也是个考验啊。别看现在收入也还凑合啊，那么应该怎么来做财富规划和管理呢？ 根据他们家的情况呢，我觉得首先他们应该大概一年大概是有40万的收入。那么我们说大概他拿出10%呢来作为重疾的一个配置来规避极端风险，4万块钱两个人还是差不多的。那么保额能达到100万左右吧。这样。那么这个那他们我觉得还是可能还是需要有刚需的房子需要解决的。那么他们可以去申请这种经济适用房啊什么这样的一个申请。 就不要考虑商品房了这个阶段 对对对 啊。 对，我觉得是因为商品房现在其实下滑的在一线城市下滑还是蛮厉害的， 包括那个共有产权住房啊， 对 啊，这个都是可以去考虑、啊、 对对对。如果他们未来有孩子的话呢，都可以考虑到80到100平米的房子、那么大概就如果是1万块钱一平米的话，大概是100万。那他们的积蓄25万呢可以用来交首付，剩余的呢可以进行公积金和商贷的这种贷款，如果说是能够达到4%多的贷款利率来说，还是蛮划算的一个。 就现在他这点钱的话在住的问题上应该是可以解决， 可以对对， 不要考虑买的问题。 对对对，是。而且呢，像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些的话，相对来说它的投入不是很大。 但他这个收入可能申请廉租房申请不到的， 是是。 新式房可能也不是吧？ 经济适用房可能差不多。 共有产权房可能是他的一个考虑 对 象。 对对，是。那么另外呢，他要考虑就是，但是这个贷款的利息呢，大概可能会一年达到一个月达到5000块钱左右。然后呢，这个他8000块钱的这个消费啊，包括水电，然后还有比如说保险呢，他 average 平均到每个月大概有3000块钱， 是3000、8000、5000，那就16000了。 对， 16000基本上就一个人的收入了。 对，是的， 一个月的收入是吧？ 对对对， 那剩下的钱， 剩下的钱就根据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一定就是做一些这种我刚才所说的 ETF 基金啊，或者说是一些因为他们我觉得相对年纪不是很大，可以做一些相对偏好风险高一点的产品。那么未来呢，如果有了孩子呢，就可以再给家孩子继续进行教育金啊、保险这些向下的一些投资。 我的理解呢，就是说，刨去房贷，还有这个生活费啊，还有其他的开销。他们基本上是有一个人的收入 可以留存下来， 用来投资和存款，是不是？同时呢，因为有了这个100万左右的这个保险配置，相对来说呢，他们生活也没有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忧虑顾虑，是吧？ 是的， 是，那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也要考虑到这个意外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在这个消费上面哈。特别是有了孩子上面呢，可能还要做一些更加合理的规划。 对， 合理的，就是比如说这8000块钱，能不能变成7000，或是这8000块钱里面孩子的比重是不是还有所增加等等哈、 对， 是。那以后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啊，就更多的朋友的这种消费账单啊进行分析，看看大家的消费当中有哪些合理的，有哪些不合理，以及如何来优化啊。会投资也得会省钱，会花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也谢谢您今天过来跟我们讲了很多的知识哈，分享了很多您的投资心得。谢谢。 感谢北京电视台给予我们的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 那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